何年何月蹉跎江，莫问莫管一抹惆怅，山石林木无一样。 我们听到的是王俊凯所演唱的《明日歌》，而这首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明日歌》是明代诗人钱鹤滩所写，他以自己的经历为例，劝告迷失的人要珍惜当下，知足常乐。古人的智慧放在今天也是受益匪浅，世间有很多事物呢，都可以通过努力来争取，或失而复得，只有时间从指缝当中流过，却难以挽留。活在当下，乐观生活，这也是谭咏麟在陈奕迅低潮期对他的鼓励。二人同样是以《明日歌》为背景，鼓励年轻人一定要珍惜光阴。我们就来听谭校长、谭咏麟和陈奕迅共同带来这首《明天何其多》。 去者之不归，来者又何追？所以我深悔，无怨无悔。背负一生的梦，

1, 2, 3，谁在恨一手入梦令开的绿肥红瘦换美酒惊鸿一面只为那高山流水看对谁是否知否才你一口是神英雄千针秋后夜半两处头 明月照窗棂薄暮掩城门金头小子对宫枕暗香染三尘 夜半悬空灯和你睡到天明 笑多荒闹而是梦华山又一轮 首由岁女团带来的二次元作品《如梦令》，《如梦令》是宋代词人李清照写的词。当年他泛舟清溪之上，被美景感染，回忆起自己青年时期美好的光阴。那下面这首歌呢，则引用了李清照的《声声慢，寻寻觅觅》，还加入到了苏三起解的故事。李清照的这首词真的是千古流传，像高胜美、陈明与飞门等都诠释了不同版本的《声声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邓福如所演唱的《声声慢》，稍后还将听到陈明所演绎的版本。这里是耿话为你带来的中歌榜，我们稍后见。 春天该有的桃花月，我又开始想念。 悄悄走的那天，我默默闭上双眼，风偷走吹散红线，我又重来一遍。 那次离开了我房间，安静的眼圈飘散成你的脸色，比我再想念。倒流回我呼吸的瞬间。 苏三他倚着窗，静静凝望着。 睁开双眸，恋人的肩头变成石头，回首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候覆水难收，莫愁你把门止住 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王菲的这首《但愿人长久》改编自苏轼的《水调歌头》。这首歌是王菲翻唱自邓丽君，最早收录在1983年《淡淡幽情》专辑。这张专辑也是华语歌坛最早的概念唱片，根据古诗词重新谱曲，让这些文学经典可以再被传唱。90年代，邓丽君也想再做一张这样的唱片，可惜只录了半首清平调便去世了。日后王菲还录制了对唱版，以示对邓丽君的纪念。以古诗词的雅致，往往呢会被改编得云淡风轻、悠然自得。而吴彤首开将中国文学古典和摇滚融合在一起。1993年，那首《烽火扬州路》成为轮回乐队的成名曲。2001年，他又将岳飞豪情万丈的《满江红》改编成歌曲。日后个人单飞也是将这样的风格继续延续下来。在2016年《吴彤们唱歌魂》当中，他和歌者森对唱了《钗头凤》。这首歌改编自南宋大诗人陆游所写的同名词牌。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一件心事独语写烂。难难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堤叫小偷，桃花落，仙池歌，山盟虽在，情书难托，默默 人唱歌，今非昨，兵魂长思旧前所，叫声寒夜阑珊，怕人询问，泪装欢，慢慢慢，哦 哦，难，哦哦哦哦哦哦， 为一个人等待，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花园里小路上独徘徊。 和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样的诗句出自北宋文学家晏殊。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牛奶咖啡所改编的《蝶恋花》，改编诗词不仅境界格局高，因为和流行音乐的融合，也容易走进寻常百姓家。而在今天这个小时最后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千百度》，引用的是辛弃疾的名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演唱者是许嵩。 关外野店烟火绝，可曾眠？寒来袖间，谁为我添两件？三四更雪，风不见，吹熄一夜，只是可怜瘦马喂得好些。怅然如梦，梦几月，心几年？十七言，用情牵两手月夜，这股情缘听得见，飞舞回堂前，酒饮脸红褪抹残，谁来解？我寻你千百度，日出到迟暮，